第五十二集，教练慢走。安宁还在跟着秦维航学习做保护员。到了九点钟开馆的时候，唐子和于染一起来了攀岩馆。下了车，隔着攀岩馆的玻璃墙，双眼视力 1.5 的唐子一眼就望见了人造岩壁上的身影，不可思议地拍了拍于染的背。 爸，秦维航竟然让人家给他打保护了。 你看错了吧，还戴着头盔呢，这不可能是秦维航。 那个身高体型，刚刚那一下 Dino 不是他，老娘把攀岩墙吃了。 哎，这不可能，上个15米的墙，秦维航绝对不会戴头盔的。 要不你跟我赌一把，赌一切。 赌就赌。哎，你还是太不了解秦维航了，丫头。 你输定了，老妈的弟弟。 于然走进更衣室，看见秦维航坐在长椅上，已经换回了黑色羽绒夹克和白色牛仔裤，正低头穿好球鞋。 你没什么想说的吗？ 冲啊，老娘是不可战胜的。 你害我输了1000呢。 秦维航不置一词地耸耸肩，弯腰系上鞋带。秦维航系鞋带用的是篮球运动员会用的打法，两边鞋带在最末的两个鞋带孔穿单侧，手指再在两边鞋带间勾一个环，最后再在中间系牢。他的技法和大部分人的习惯动作是反向的。一双黑白款欧文6被他穿的真的比很多人好看。 但好看有个屁用，他不懂得对谁用啊。 于染记得高中篮球联赛，他还和钟静组团去给秦维航捧场，这一去不得了，那一场馆的女生都要为秦维航疯了，有些小男生也是，性向在那一刻暴露无遗，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篮球比赛是青春期的孩子们萌昧的性启蒙，他们压抑的天性在那一刻通过呐喊释放出来。其实那画面真的很单纯很美，而秦维航就是这些男生女生的取向狙击。当时他和钟静前面站着两个个子不高的男生，其中一个捏着另一个的手臂喊： 妈呀，他系鞋带都系得比别人帅啊！ 于染那时和钟静相去无语，两个人不约而同地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带，再对比秦维航白色球鞋上那个好看的横截，在他起跳灌篮时如蜻蜓在他脚背振翅。 你妈的，原来这都能有高下之分，而且你还帮你同学缴会费。我是真的想不通。 于染觉得如果对方换成一个女生，秦维航做的一切便十分天经地义，可对象却是男生，还是个学霸，属于秦维航从前最避讳的物种。可现在他不但带人家来攀岩，还帮人缴费，他自己的教练费省了也就得了，凭什么会费还要倒贴钱啊？ 他帮我补课。 你还要人补课？就算是补课，补课才多少钱啊？ 他是学霸，法学院我同届第一，你知道他给人当家教多少钱吗？ 这怎么还维护起来了？你以前不是挺不屑学霸的吗？ 他不一样。 哎，但我这儿可没有你说的那种什么员工福利啊。要不是唐子拉着安宁一顿套话，我还不知道秦维航都没和人家说替人缴会费的事，图什么呀？哎，而且你到底为什么会让一个新手当你的保护员？哎，还居然戴上头盔了。我他妈劝你那么多次，你有听过我一回吗？ 他想学当保护员，当时只有我。 他说要学当保护员，你就给他保护了？他说让你戴头盔，你就戴了？你咋这么听他的话呀？啊，你是欠了人家什么吗？ 于然恍然大悟，顿觉自己切中了问题的核心，这背后肯定有猫腻。秦维航人都走门口了，听完点了点头。 嗯，你可以这么理解，走了。 说罢就拉开更衣室的门走了。门外传来唐子愉悦的喊声： 教练 这天是平安夜，又是周六，一入夜，各家餐厅都挤满了人，安宁和同事们也忙得不可开交，好不容易忙过一波，可以歇十分钟。安宁坐在员工休息室里，不禁想着，不知道秦维航这会儿在干嘛呢。昨天四个人一起在食堂吃饭时，梁胜涵和小胖说要去看 Lotus 的演唱会，小胖问秦维航平安夜有什么安排。 没有。 哎，不如和我们一起去看演唱会吧。 现在都买不到票了吧？ 哎呀，有黄牛啊，他又不缺钱。 不缺钱就活该被黄牛宰吗？ 哎呀，哥，你不是喜欢 Lotus 吗？ 秦维航错愕地抬头看向小胖，安宁也很意外，秦维航喜欢 Lotus 吗？他怎么不知道？ 就那天，就直立板那天，我去你们寝室的时候不是在放 Lotus 巨浪吗？ 哦，那是我在放了。 所以你喜欢 Lotus？ 我也只是平时随便听听的。 他只在网上听过 Lotus 的歌，看过他们的演唱会，现在这样的场合还真说不出口自己喜欢 Lotus。 那安宁哥干嘛？ 是你的吧，每次就你吃饭话最多，口水都喷人家饭里了。 哪有啊，瞎说，干嘛啊你，要你管。 谢谢。 不管是秦维航、梁胜涵还是小胖，其实都没有必要天天在食堂吃饭，但是不知道从何时起，大家总是陪他一起吃。食堂的餐桌比快餐店的大不了多少，他坐秦维航旁边时，手肘时常能撞到秦维航，因为秦维航习惯坐在靠右的位置，但他会把手机放在左手边偶尔刷一刷。秦维航好像挺喜欢玩手机的，微博关注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号，所以自己吃饭坐他身边的时候，右手手肘不是挡住秦维航就是碰到秦维航。后来秦维航就不怎么玩手机了，他会先吃完，吃完后向后靠着，边玩手机边等他们。他吃饭真的好神速啊，完全不参与他们的聊天，偶尔小胖问到他什么，他就答应一声，或者喉咙还有东西没咽下去，就含糊答一声不是。吃完饭他会把筷子往餐盘上一放，就往后一靠，从兜里摸出手机专心地刷起来。秦维航刷视频时会戴耳机，看到好笑的他也会笑，只是笑得很短促，通常发现不到，但是一旦发现就会觉得他笑那一下 蛮酥的。日后秦一航和女朋友视频聊天时会不会就是这个样子？ 到每周五的时候，秦维航吃完午饭就会站起来，昨天也是他一起身，小胖立刻会意。 又去买牛奶啊？ 你这个习惯好奇怪啊，不是都是早上喝牛奶的吗？ 秦维航每周五吃完午饭都会去买牛奶，他好像保持着这个饮食习惯，每次买牛奶都是四盒四盒的买，也不管他们喝不喝，小胖每次都很给面子的喝光，梁胜涵有时就拿来当明天的早餐。 谢了啊，我留着明早再喝。 随便。 这可是大哥的爱啊，你居然敢不喝，你笑话吗你？这不是好歹， 这是爱呀、啊。虽然不是我要的那种爱，但也是爱的一种形式。 所以他每一次都喝个一点不剩。一晃神，休息时间就到了，他又得出去了。爱的力量真的不可小觑。他只是在休息室里想了一会儿秦维航，就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充满电了。